因为中文的总编辑他 明年中文那个做新题目，是爱情， 是爱情， 入 世修行之事善，以此清正及清扬，常养勤快与真诚，正直言语亦和婉，待人和蔼不骄慢，知足亦养足不少，简朴六根系清净，谨慎谦虚不攀语，慎勿违犯天系罪，以免将来智者科，应常散发慈爱心，唯愿众生得福安，普愿一切诸众生心常喜悦住安乐，凡有生命强或弱，高壮中等矮粗细，可见或是不可见，居于临近或远方，以身或是将身者，一切众生常安乐，愿彼恒于一切处，不鄙视亦不欺瞒，假使愤怒怨恨时，心亦不念彼得苦，犹如母亲以生命护卫自己独生子，愿能如此于众生释放无限慈爱心，慈爱遍及全世界上下地平视为处，遍满十方无障碍，无有敌意或仇恨，无论行住或坐卧，若是心中觉醒时，应常培育此正念，此乃最高之德行，心中不落于邪见，具足戒德与乖观，去除欲乐及贪念，必定不再生于胎。 观自在菩萨， 谨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当见如意切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种种性质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色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众生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不生色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间，故无明因，故无明尽，乃至无老始，因无老始尽，无垢见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，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者，一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埵摩诃。 愿诸功德 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 OK， 那今天到这里为止。上次我们慢慢练习你们一道上去。好， 谢谢。 下一次有机会的话，长老会带大家慢慢引导怎样去完成这个禅修。 可以，再累，翻译的很好，大家很满意，翻译的好。